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用那 坚持，你并不知道我不安的心思，不见面你这段日子对你的深情依然是无法停止，能不能重新 错，当你微微靠近我，

所我相遇，琢磨不定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眼藏真心。 我独爱爱你那一种，